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116集，江晨带着顾问来到赏金墙，接了最上面的单人任务，查看线索。在人迹罕至、鸟尽鱼绝的埋骨山，有一位偷偷修炼禁咒的魔族鲁特。 鲁特在哪？ 顾问有点想看他打赏金墙，以带路为名跟着他一道去了。中途听他询问鲁特的特点，把攻略发给了他。江晨看了一路，觉得有谱了，等找到鲁特，轻轻松松就弄死了他。顾问看得极其沉默，半天才开口： 还往下打吗？ 打。 顾问和他往回走，准备接着看。二人都不是话多的人，彼此安静，只能听见游戏的背景乐。江晨突然道： 你听。 什么？ 鸟叫。 顾问看着他， 这怪的线索写的是人迹罕至，鸟尽鱼绝， 所以 前段时间他们都在找鸟，你不知道吗？ 二人在这埋骨山上转了一圈，结果连根鸟毛都没见着，面面相觑。江晨拒不承认是自己没事找事儿，一脸淡定。 我就随口一猜，走吧。 经过这一耽误，剩余时间便不够再打一个赏金任务了。江晨在主城转了转，还是觉得无聊，干脆提前下线收拾一下睡觉了。他这边睡得踏实，方景行那边却还在外面没回去。他在家里吃了长寿面，晚上还有一波朋友的聚会，正和他们在一起玩。只是往常都过得高高兴兴的生日会，这次却提不起兴致，只勉强维持住了男神的姿态。一行人来到他身边坐下。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心不在焉的？ 有吗？ 在想你家小可爱，不就是分开一晚上吗？明天就见着。 他之后都玩不了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 理由？ 方景行不答，一行人便不问了。 所以你果然是因为你家那个小可爱才郁闷的？ 嗯。 你见过他吗？就要搞网恋？ 别问。 程岩知道吗？他和程岩是怎么回事？ 朋友。 你信？ 信吗？ 一行人盯着他看两眼，估摸可能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内情，给他倒了杯酒。 来，干了，一醉解千愁。 方景行苦笑一下，和他碰杯，仰头喝了。不过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喝得太醉，觉得差不多便收住了。和朋友玩到零点，把车调成自动驾驶，回到了住处。单身狗机器人迎了上来，手里抱着一个盒子。 主人，有你的生日礼物。 方景行不在意地嗯了声，越过他上楼。 你拆吧。 AI 听话地拆开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。 是一件手工摆件，一位名叫十方俱灭的人送的。 方景行猛地一顿，几乎觉得听错了。他急忙转身接过 AI 手里的贺卡，上面写着： to 方景行，祝生日快乐，十方俱灭。他的酒瞬间清醒了一大半，看向盒子，发现里面还塞了张小纸条，便伸手打开，对上一行锐气的字： 盘子是我亲手做的，还订了一个雕像摆件，他们会寄给你。这是单子，记得查收。 主人。 方景行回神，嘴角不由得勾起一个笑，第一次体会如此巨大的惊喜。他谨慎地接过盒子，抱着回卧室，转悠两圈才找到一个稳妥的地方，拿出来摆好，点开手机发消息： 谢了。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。 喜欢的人和自己就在同一座城市，却见不到面。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半天才睡着，转过天被生物钟叫醒，早早就睁开了眼，见手机里没有某人的消息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他吃完早饭，顺着盒子上的地址找了过去，因为实在等不及对方寄，便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做好，他要亲自取。结果到了地方，发现人家还没有开门。他真的难得干这么脑残的事儿，扶额轻叹。眼见下起了小雨，便打算在车里等着。这时突然扫见一旁的路标，发现就离研究院不远，犹豫一下，从车里拿出雨伞往那边走了走。他没敢去正门，也没敢靠得太近，而是站在斜对面看了看不远处的几栋楼。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 方景行感觉自己挺傻的，停留几分钟，装作散步的样子又回去了。江晨消完时正要戴上眼镜进游戏，便听见雨声响起了炮筒望远镜。他很满意今天能派上用场，便拿着它来到走廊尽头，调整角度看了看他的小鸭仔，见他们颠颠地跑回了窝里，顿时放心，好奇地看了看周围的建筑，猛地对上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是方景行。 江晨愣在窗前，看着他转身远去，脑中一时闪过无数念头，最终定格在某天的对话上。 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 你喜欢的人因为什么拒绝了你？ 我以后告诉你。 江晨回房坐在床上，慢慢地转着金花镂空的望远镜，整理着脑子里难得有些杂乱的思绪。方景行那张脸太妖孽，哪怕他们现实中没见过面，他应该也没认错人。早晨8:40，下着雨，方景行跑来附近看了看又回去，说是巧合或散步，江晨死也不信。 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方景行喜欢的人是这家研究院的工作人员？如果对方单身，方景行必然会追，他又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的人，哪怕被拒绝过，也应该会以朋友的身份培养感情。可追人的话，又怎么天天有时间打游戏？而且我昨天在那么多人面前提起给方景行买生日礼物，他们的神色都很正常，一点八卦和微妙的影子都没有。可是如果对方已婚，喜欢一个已婚人士，大早晨来人家单位附近望眼欲穿，某人应该干不出这么脑抽的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